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听完了刑警同学讲述的他们对于许文革的调查情况，杜湘东不说话了。同学突然揽住杜湘东的肩膀，和他脑门顶着脑门用力晃了一晃。警察的性格都硬，刑警更硬，能有这么个举动，就说明真把杜湘东当成了兄弟。再想想以前和同学的较劲，想想经由同学介绍才认识的老徐，杜湘东也动了感情。然而即使鼻子已经酸了，喉头一梗一梗的，他却还是想对同学说，兄弟，对不住啊，我辜负你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盯梢是从许文革出狱的当天开始的。监狱也在南郊，但是比看守所更靠近城里。当天上午，当城门打开，杜湘东就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树后面。绕过树干，他目睹着许文革蹒跚着缓缓移动，脖子像沉到水里的鹅一样尽力伸长，又被胸膛的剧烈起伏扯得一晃三颤。才坐了一年牢，许文革的腰背更加佝偻了，连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都干瘪了下去，还氤氲着一团黑气，远看好像一根被晒蔫的茄子。可见监狱的确是一个折磨人的地方。奔驰车就停在街边，迎出来的还是一瘸一拐的刘秋谷，律师却不见了。两个人略说了几句话，许文革从怀里掏出一只药瓶往嗓子里喷了喷，就上车了。杜湘东也动身了，他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带铁棚的三蹦子，棚上贴满了开锁换锁之类的字样，这玩意儿是他托人买的城管伐木品，冒黑烟儿垫屁股，随时还有再次遭到伐木的危险，不过已经比自行车能跑多了。又幸亏北京正在翻来覆去的摊大饼，原先的乡下地方也开始堵车了，甚至比城里更加交通不畅，所以奔驰车一路且行且停，竟然没把杜湘东甩掉。在跟踪期间，杜湘东需要留心的主要有两件事，一是不要离目标太近以免被发现，二是别在溜边插缝的时候碰了人或者剐了车，他赔不起。如此亦步亦趋，并不很久就到达了目的地。那是一幢4层小楼，外立面贴满了瓷砖，如果不是围着院子，远看到像一个巨大的厕所。这种建筑在郊区随处可见，多半属于乡镇企业或是农民个人，常年都在招租，但是却常年空着，因此只能顶着一个写字楼的招牌静候拆迁。奔驰车开进院门，还没停稳，楼里的人已经拥出来了，高高矮矮7、8个，都是身穿灰褐色工装制服的精壮小伙子。院外是一条市场街，像所有城乡结合部一样嘈杂污浊。杜湘东就把车停在几个摊位之间，灭了火， 聆听那些手下对许文革进行汇报。他们不叫许文革老板，而是和刘秋谷一样称他为许哥。许哥，一楼的房间给您收拾好了。许哥，设备正在路上，明后天就到。许哥，金融公司的人又来了，说等着和您当面谈。许文革却没有做答复，或者他说话了，但是说得虚弱乏力，因此一墙之隔的杜湘东无法听到。又过了片刻，院门口响起一阵鞭炮声，大概是兄弟们要给许哥冲冲喜，但许文革反而被硝烟味呛得一边大喘一边铿锵地咳嗽起来，听那歇斯底里的架势，恨不得肝儿都快从嘴里吐出来了。于是刘秋谷就骂人，接着铁门一关，院里诡异地安静下来。其实杜湘东从同学那里得知，刘秋谷还在城区东三环租下了一套正经八百的商用房，专供公司的财务部门以及一个高薪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团队使用。但是杜湘东预感许文革出狱以后不会去那里，现在看来他的直觉无比准确。而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偏僻简陋的地方落脚，原因恐怕只有一个，第六机械厂就在附近。顺着柏油马路面朝东，透过新世纪以来越发浓郁的雾霾，隐约就能望到厂区破败的主楼了。苏联式样的尖顶如同鬼船的桅杆，无根无据地悬浮在半空之中。杜湘东还记得曾经有女工在那栋楼里合唱山楂树。从这天起，杜湘东的生活只剩下一项内容，就是窥探许文革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会驾驶着突突乱响的三帮子长途跋涉，来到那栋小楼的院外。国营工厂早已经一蹶不振，它的周边地带却呈现出了野蛮生长的繁荣。搞货运的，批发钢材电线的，出租工程车辆的，由此又带动了饭馆、旅社和小发廊。这种环境很利于隐蔽，当杜湘东把车往路边一靠，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摩的司机。出于谨慎，他又买了一顶能遮住下巴只露双眼的毛线帽，干脆连面目也藏了起来。但这种形象又带来了一些小麻烦，常有人过来问他走不走，甚至连问都不问，径直往铁棚里一钻就不下去了。杜湘东本来想拒绝，又一转念，开了这么一辆车却不载客，成天往院门口一杵，傻子不都能看出来自己正在干嘛，于是只好就范。好在路程都不远，不是去车站就是去镇上，顶多半个小时就能打个来回。回来以后，杜湘东继续发痴似的盯着那栋小楼，如此持续了半年，但是却成效甚微。这期间的几乎每一天，杜湘东都会把许文革的动态记录下来，写在一个空白本子上。那些内容是如此的单调、简略而重复，诸如许文革没出门，刘秋谷买菜做饭；许文革没出门，医生上门为他治疗哮喘；许文革乘车没上高速，前往当地派出所备案；许文革乘车上高速往北，因为探望崔丽珍；许文革没出门，有访客两名，大概是商业伙伴。假如一定要就此做出分析，那么结论是，除去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，以及去养老院看望姚冰冰的妈妈，许文革保持着深居简出，连生意都完全在那栋小楼里进行遥控。相应于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也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这份记录还有第二个人看过，是刑警支队长。那年春节，同学又来找过杜湘东一趟，名为拜年，实则是放心不下。两个人坐在车里，自然说起了调查的进展。杜湘东知道瞒不过去，就把本子掏出来递了过去。刚开始同学还一篇一篇地翻着看，到后来就刷刷地一扫而过。他评价了一句精神可嘉，然后直言相告，就算许文革果真隐藏了什么犯罪行为，凭杜湘东也休想发现，更别提把他再次投入监狱了。原因很简单， 杜湘东的调查手段太低级，太小儿科了。靠人力去盯梢蹲点儿，这都是上个时代的套路。而现在，甭管是侦查技术还是反侦查技术，都日新月异到了什么地步了？就拿这满满一大本记录来说，还不如随便哪个电线杆子上的监控摄像头提供的信息更多。杜湘东回答说，我也没觉得自己能逮着他。同学就问，那你图什么呀？那许文革这种人难道不应该有人看着他吗？我看你呀，是魔怔了。嘿，我还真是魔怔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而在监视以外，也有意外收获。每次坐车的人给了钱，他都看也不看，顺手往随身带的挎包里一塞。等过完年，就觉得那包鼓鼓囊囊的挺碍事儿，打开一看，乱七八糟，撑满了零钱。于是，杜湘东拎过刘芬芳摆摊收钱用的纸箱子，打开挎包，让那些散票纷纷落落地倾泻出来，把杜湘东的收成和刘芬芳的收成混在一处。他们这对穷人夫妻居然也拥有满满的一箱子钱了。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抚刘芬芳。自从杜湘东早出晚归，刘芬芳对杜湘东的声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潮。有本事的人才不着家呢，你杜湘东也配吗？什么活都丢给老婆，成天出去躲清闲，这还叫男人吗？不会挣钱，花钱倒挺在行，自行车换成了三蹦子，这样就能到更远的地方浪去了吧。而见到杜湘东的举动，刘芬芳便一愣，进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。刘芬芳问，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啊？ 啊，什么主意啊？ 刘芬芳踹了一脚纸箱子，惊得两张毛票翻腾而起。 拉活啊？ 也没谁，好多人不都这么干吗？ 可你是警察呀。 我都快忘了，你倒想起来我还是警察了。刘芬芳突然眼圈一红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平时老觉得自己被亏欠了，但是只要想起杜湘东也在承受委屈，哪怕杜湘东的委屈其实和自己无关，他也会立刻翻转过来，觉得自己才是亏欠了杜湘东。这是刘芬芳性格上的软肋，使得他既后悔不迭又心甘情愿地跟他过了这许多年。想到这里，杜湘东便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摸了摸刘芬芳的脸。那张脸的正面已经和红苹果毫无相像之处，侧面也看不出半点急涌小百合的影子了。这个举动很突兀，所以刘芬芳下意识的一躲，但是他随即又把脸凑了上来，老夫老妻含羞一笑，决定晚上再炖一锅猪下水。后来在杜湘东的印象里，几乎是刚吃完猪下水，刘芬芳就病倒了。其实也没那么快，而是又过了几个月，对许文革的监视超过了一年以后，觉得快只是因为生活太过重复，仿佛许多天都合并成了一天。那是个暮春的晚上，杜湘东骑着三蹦子回来，看见冷饮摊空着，电喇叭还在播放从头再来，他以为刘芬芳是回去取什么东西了，于是便跨下车慢慢往家里走。开门拉了灯绳，赫然就看到床上横着一具躯体，身下满满的血，把褥子都阴了一大片，整个人好像躺在一朵艳丽的红花上。这时刘芬芳还有意识，他满脸煞白，眼睛瞪得撑大了一倍，颤声说， 我这是怎么了？本来就想躺会儿，一躺就起不来了。 杜湘东把他横抱起来，冲到屋外去喊人，七手八脚送到医院，刘芬芳已经昏迷不醒了。折腾到后半夜，医生才从急救室里出来， 说是子宫肌瘤长得不是地方，引发了大出血，又劈头盖脸责备杜向东，说一个常见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，是他糊涂还是你糊涂？这时候杜向东想起来，以前刘芬芳曾经说过小肚子疼，但是因为图便宜去了一家免费门诊的妇科医院，结果真正的毛病没查出来，反倒向他兜售五花八门的补药，还号召他做一个吸脂隆胸。刘芬芳被那些价目表吓着了，此后疼也忍着，再不敢看病，就生生拖成了今天这样。现在后悔也没有用，人家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，医生建议切除子宫。杜向东满头大汗地签了字，没想到刚做完手术，刘芬芳又开始了更加汹涌的出血，直接被转进了 ICU。 昏迷抢救，再昏迷再抢救，半个月之内下了两次病危通知，最后总算是捡回一条命来。陪床期间，杜向东的脑子都是空的，但是只要一闭眼，仿佛就看见刘芬芳已经死了，他的灵魂正坐在一朵巨大而鲜艳的红花上跟自己告别。直到接到通知可以办理出院，杜向东才意识到了一个比大出血更加迫切的问题，下岗职工刘芬芳是享受不到报销政策的，而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花费就得上万，还有手术、护理、进口药。再掏出存折一看，俩人的积蓄也许还不够这趟住院的零头。身为一名穷人，杜向东不免犯起了所有穷人都会犯的嘀咕，这医院为什么没跟自己商量过费用问题呢？难不成是专等着一并算总账吗？但不管怎么嘀咕，他杜向东这辈子也没欠过谁的，更何况人家毕竟救了老婆的一条命。杜向东咬了咬牙，满脸悲壮地走向结账窗口，那一刻他几乎做好了跪地哀求的准备，求人家宽限他一些日子，让他回家去凑去借。他还后悔今天没有穿警服，假如穿了，人家或许不会怀疑他存心赖账，那身警服可能还有点说服力。但是和杜向东的表情相反，收费的小姑娘一脸轻松， 该出院您就出呗， 不是还得结账吗？ 不是早就结了吗？ 杜向东几乎怀疑自己幻听了，小姑娘怕他不相信似的，又找出一点机打单据从窗口递出来，林林总总上百项开销，总额比杜向东估算的更多，已经超过了20万，每张单据都盖着一个结清的大红章。那么是谁交的钱呢？刘芬芳她二姐吗？可是杜向东还没来得及把刘芬芳生病的事儿告诉他家里人，自己那个单位可别提警察家属了，就连警察的医疗福利都少得可怜。要不就是同学、同事、老所长和老吴，那更不可能，人家就算愿意帮他也没必要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杜向东做着假设，随即否定了那些假设。窗口里的小姑娘却又补充说，在刘芬芳住院的第二天，她本人的那点押金就用完了，医院本想催促续费，替杜向东交钱的人恰好来了，人家还留下话说费用不必担心，更不必再为钱的事儿打搅病人家属。小姑娘最后总结说， 您呐交了个好朋友，要不就是有个阔亲戚。 这时杜向东才想起一个常识，他再次翻看那叠单据，从里面抖露出一张银行刷卡凭条，签名栏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稚嫩的像个小学生，赫然写着刘秋谷。刘秋谷背后当然是许文革，原来是许文革，居然是许文革。但最让杜向东惊愕的还不是许文革替他结账这个事实，而是许文革又是怎么知道刘芬芳生病，怎么知道他们看不起病的？难道在很早以前，甚至早到了许文革出狱那一天，自己的行踪就已经暴露在了对方的眼里？难道这一年来 当自己监视许文革的同时，许文革也在监视着他吗？杜湘东的大脑艰难地转动起来，思考着上述推测的可能性。答案是肯定的，他杜湘东不是一块当刑警的料，而面对的却是一个杰出无比的逃犯。但许文革不仅没有戳穿他，反而允许他作为影子缠绕在自己的身边。杜湘东的状态的确就像许文革的影子，自以为躲过了光照，其实早被一览无余。在俯瞰他、揣摩他、戏耍他的过程当中，许文革一定享受到了巨大的快乐。而和杜湘东那拙劣的监视相比，许文革的反向监视无疑要来得更加隐蔽、更加高效，也更加全天候。当杜湘东溜着墙根往小院里探头探脑的时候，他那副可笑的模样也许正被许文革用望远镜和摄像头窥视着。当杜湘东疲惫不堪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，许文革的手下也许正在开车跟踪他那辆同样疲惫不堪的戴鹏三蹦子。于是杜湘东那窘困的日常生活无处可藏，又被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许文革。而刘芬芳这一病就把许文革对他的俯瞰、揣摩和戏耍推向了高潮。在胜负已定的局面下，还有什么比施舍仇人更让人满足的报复方式呢？杜湘东甚至相信，当许文革授意刘秋谷去结账的时候，他会真诚地认为自己是高尚的。他们那个阶级的人就是这样，一旦拥有了钱能买到的所有东西，接着想要购买的就是那些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了，比如高尚。杜湘东想，不能让他以及他们得逞。自己虽然接受了自己的卑贱，却不承认许文革有资格高尚。他杜湘东不需要墓志铭，也拒绝给对手颁发通行证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，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，很难说谁因谁果。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，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杜湘东拿出一张银行卡，他要将钱还给许文革，许文革却拉着杜湘东来到了当年的老厂区。杜湘东见到了当年那辆老款进口皇冠车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